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83集，乱斗。殷侯落地之后，轻轻拍了拍身上沾到的一点点珍珠梅花瓣，带着小四子准备下山。这时忽然就听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， 你等一下。 殷侯站住脚步，有些纳闷， 今天是怎么了呢？总是想起一些以前的事情，连声音都有一点点熟悉啊。 身先站起来的太急了，跌跌撞撞冲到殷侯身后，结结巴巴开口， 你叫我功夫吧。 殷侯微微愣了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见身后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半坐半跪在地上，仰着脸看着他，双眼很亮，脸上的神情像是在看着某个神明一样。深陷此时也看到殷侯回头看他的脸，惊讶地张大了嘴，这个人是谁？好像属于黑夜一样邪气，但是感觉又好像不是坏人，月光勾勒出来的侧面轮廓，神明一样的男人。与肩膀上小娃娃那双眼不同，这双眼深邃而沉寂，仿佛看尽了世间所有的沧桑，夜空一样的深远。殷侯看了他一会儿，突然笑了，笑得还挺开心，深陷不解地傻看着眼前人笑。殷侯没说话，转回头带着好奇睁大了眼睛左看右看的小四子一起下山了。夜风吹起殷侯的衣袖，黑夜之中渐行渐远。小四子坐在他肩头看着殷侯， 殷爷，你心情好了？ 殷侯笑了笑，点点头。这时候就听身后那少年站在山坡上大声喊， 偶像，我叫神仙，是神仙不是神仙啊，你要记得收我做徒弟吧。 殷爷，那个人说要你收他做徒弟哦。 殷侯看了看身边才4岁半的小四子，忽然想到大概他也是那么大的时候，妖王就拍着他和天尊的脑袋认真地告诉他们， 虽然这个世界上坏蛋很多，不过还是有几个好玩的人的，就算过了100年，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，永远不会变。 殷侯记得那时候他和天尊都鄙视地看着妖王， 骗人，几个人能活100多年？ 笨，喜欢这种东西会存在血脉里的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，所以人天生就是会喜欢人的，不用讲。 殷侯带着小四子走到映雪宫门口的时候，就听到小四子的肚子咕噜噜叫了一声，殷侯笑着转脸看他， 饿呀？ 嗯。 小四子，今天的事情要保密哦。 保密？不能跟别人说吗？ 嗯。 殷侯点头，小四子不解地看着殷侯，殷侯淡淡一笑， 连你爹爹也不能说。 好的。 小四子点点头，伸出小拇指，殷侯也笑，伸手跟他拉了拉钩。这4岁半，公孙教育的不错，替朋友保守一个秘密，不给他理由也可以。两人刚踏进映雪宫的大门，就听几声惨叫传来，殷侯和小四子吓了一跳，惨叫的是屋顶上几个影卫。小四子拍了拍胸口， 这是怎么了？ 正想着，就看到公孙和展昭杀了出来，殷侯赶紧把小四子递过去给公孙，公孙接了悬在嗓子眼儿的心才算是落回了肚子里。展昭也松了口气，不过有些不解，拉着殷侯， 外公，你们上哪儿去了？ 啊，出去逛逛。 逛逛？逛了大半天都没看到你们人出去。 大概迷了路吧。 大概？ 展昭皱眉，殷侯伸手摸了摸他脑袋， 有吃的吗？好饿啊。 赶快去准备。 一旁陆雪儿打发丫鬟下人们赶紧去弄吃的，其实众人也都没顾上吃饭，这会儿才知道饿。公孙好奇地瞄了小四子一眼，那意思你们上哪儿去了？小四子捏着手指头扭脸假装没看见。公孙哭笑不得，他的儿子他当然清楚，小四子又不会骗人，瞧他这样子不用问，估计是答应了殷侯不说出来。 都没事就好了，先吃饭吧。 白玉堂岔开了话头，众人也就闹哄哄张罗吃饭了，都默契的没问今天的事情。展昭自然也不问了，众人这点共识还是有的，殷侯既然不想说，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他又不想天尊迷迷糊糊的，老爷子清醒着呢，估计是有不能说的隐情。众人往后院走，天尊还数落殷侯呢， 你说你还总说我糊涂，我看你每次都迷路，迷了100多年。 那是你才对，哪次不是我把你领出来啊，你就会穿墙。 陆天寒和吴沙对视了一眼，殷侯貌似心情还不错。 哎，要不要告诉他神仙的事儿啊？ 我看还是低调点儿，赶紧吃完我女婿的寿酒，让他们回魔宫去吧。 两人话说完回头，就见林业火侧着耳朵听八卦呢。 去。 吴沙拍他徒弟的脑门，林业火揉着脑袋狐疑地看着两人，身后邹良一拽他衣领子，拽去桌边吃饭了。虚惊一场之后，众人先忙着祭五脏庙，不过展昭很难得的食欲不怎么好，他有些担心那个深陷。深陷年纪轻轻，但看得出来是真的很恨殷侯。展昭百思不得其解，深陷的年纪跟他外公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，莫非是他太爷跟殷侯有什么过节？那个叫申琦的。说实话，虽然殷侯魔名在外，人称老魔头，但展昭清楚自己外公的为人，他邪而不恶，性格秉性某些方面有些像白玉堂，又不喜欢解释，被人误会的事情常有发生。白玉堂即便是有个天尊之徒的好名头，还被人误解成修罗秉性，更别说他外公了，只是无缘无故多个死敌也不好，那深陷的事情迟早得解决，有误会的话也得尽快弄清楚。那少年看着很单纯，祖上又似乎与天尊他们关系不错，连天尊都特意让他们饶他一命，可见那孩子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有利用价值的，比如说那个古古怪怪的蛇老怪。白玉堂见展昭心事重重的，就给他夹了一筷子菜。展昭瞧了瞧碗，又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微微一笑，对他使了个眼色， 先吃晚上再问。 展昭点点头，一会儿吃饱了单独找外公喝茶或者散步，然后再问一下。正想着，外头陈修突然急急忙忙跑了进来。 公主，街上出了点乱子。 什么乱子？ 这时候负责在永州府打探的黑影和白影也跑回来了。 元帅，出事了。 是否出了什么大事啊？ 下午的时候，白道一帮人与黑道一帮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冲突，好像跟什么诅咒之类的有关系。冲突之后据说发现尸体十具，黑白两道的都有，受伤更多，貌似好几十。 死伤那么多？ 这还只是初步统计，应该还有伤比较重的，冲突刚刚发生没多久。 陆雪儿看了看陈修，陈修也点点头，显然他要说的也是这个事情。 冲突发生的有些突然，就在码头附近的酒楼里。 死了那么多人，两方都不会善罢甘休吧？白道主要死的是哪个门派的？ 尸体都被抢走了，我们赶到的时候基本散了，路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但是白道貌似有几个少林和尚死了。 和尚？ 所以白道这边情绪比较激动，我们在永州府里的几家买卖铺子的人刚才都来说，白道正集结人马呢。 你这不是要打群架了吧？ 江湖人又不是小流氓，不是打群架，估计是一场血战。 血战什么呀？又不是当兵的，这帮江湖人准备私自械斗吧？ 有可能，那估计死伤会比较惨重，而且永州府那么小，可别伤及无辜了。 现在的情况呢？ 还不清楚，请引他们继续盯着。 黑影话没说完，就见赤影飞了进来，众人都看他。 王爷，具体原因查明了，傍晚的时候在码头附近酒楼，少林几个和尚和幽破门的弟子因为口角发生了冲突，双方大打出手，幽破门貌似只死了两个人，少林死了八个和尚，这八个和尚里有一个是少林高僧玄静。 展昭等人听到这里都愣了，随后张大了嘴。 玄静大和尚死了？ 千真万确，尸体现在被放在城西高升客栈门口，客栈门口聚集了大量的白道的人，群情激愤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